所有人， 好像很富有 而存在的。 Abyss，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 王子， 由你自己来决定。 王子， 黑化石99%， 没有。王子， 哎呀，知道吗？ 跟他上， 给我捏捏脸， 很危险的呀！ 你干什么？ Abyss。 的世界，找到他。 注意，黑化值99%。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 ，BV 社策划，多用文化承制，木火燃原作，顺心文化录制。Vomic 我的怪物第二集第12集。 Abyss先生，您已经解放，可以出来了哟。恭喜您，黑化值没有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呢。 只有你在，那个老人呢？ 小 A 哥想要见拿您做容器的钱先生。那您先等等，我马上将他的数据模拟出来。 你不是那个我在记忆中看到的图图。 钱先生， 你是谁？ 人家还以为自己装得很像呢。你也是， 好吧， 这作者大大也是， 您心软了， 怎么都发现了人家的。 真是兴奋呀。 您好，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深渊游戏的管理员，以兔兔的身份一直在看着你们呢，或者你也可以称呼我为深渊游戏的 世界意识。 世界意识就是从世界中诞生的自主意识，既是世界的管理员，也是俗称的神明。 想必您也发现了吧，您在每个关卡结束后都会恢复一段记忆。 嗯，你做的？ 对，但人家并没有在您的脑子里动手脚哦，只是到了应该记得的时间自然就想起来了。这么解释吧，在一周目的正常时间线里，您独自度过8年，成为了一个冷血杀人狂。然后现在，您经历了一次时间回溯。至于遇见王先生的您， 知道吗？ 是我创造出的2周目时间线。我将这个世界倒转，让您丧失了杀人狂的记忆，回归年轻时和王先生相遇。 王子的疯子阿贝斯也是我。 对哦，但其余不重要的角色是人家补全的。已经发生过的故事 无法被抹消。您永远都是那个一直被背叛、不被他人所接纳。甚至中毒发疯丧失人性，变得只会杀戮的怪物。啊，但你又是世界的主角，我无法控制，只能靠创作者来进行修改，无比棘手啊。可兔兔啊，也想活着，不论如何都想活着。人家不想被不明不白的删除， 数据删除， 彻底消亡在数据库中。所幸兔兔的前辈们告诉了兔兔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绑架制作者大大进来帮忙。只要制作者本人对您产生了感情，他就会认真做这款游戏吧，我是这么想的。而他也没有令我失望。 像这样动手指， 不但成了您的挚友， 别这么说的， 甚至成功将您从疯狂中 打撂再说 解救了回来。人家只是想请您帮个忙。 我不会帮。 当然，报酬也会十分丰厚。那就是能让您再次见到王子。 什么？ 怎么样？现在有兴趣了吗？ 没有死。 那当然，小小的游戏世界怎么可能真影响到作者所在的现实呢？所谓的不能改变阿贝斯就会死，只不过是在吓唬他。王子欣大大此时应该已经回到熟悉的家中了吧。 王子，你怎么还没下班啊？ 啊，把这张游戏打完再说。 啊，这不是你自己做的游戏吗？ 嗯。 怎么这个月一直在重复打？排查 bug 吗？ 嗯，算是吧。 嗯，真无聊。那我先走了，什么时候有空一起约饭哦？ 好说。 拜拜。 剧情果真完全变了，深渊游戏已经从一个杀人狂单方面屠杀外来者的动作类游戏，变成了一个玩家以制作者身份穿越进决斗场，养育角色 Abase 并帮助他通关的剧情类生存游戏。当然，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 游戏的最后同样以玩家用死亡换取阿贝斯解放而告终。哼，幸好在最后关头把解毒剂打给了阿贝斯，否则他黑化值绝对要满。 血书出续集。 血书， 10086的血书抽虚筋。 明月有她想要的结局， Abyss 会度过截然不同的人生。而我也要花些时间去习惯现在的日子。 哎，真没想到，明明只在游戏中待了半个月，却好像过了很久似的。 每天做梦都上辈子的脸 呀，不能再想他了。 这是干啥呢？ 妈妈，那个人好奇怪呀。 不知道，我们快走吧。 肚子饿了，买菜回家。好嘞，平静的生活怎么能没有红烧肉呢？碰巧今天的猪肉还打特价，赚到了。 什么？是我神经太紧绷了吗？怎么总觉着有人在盯着我？难道是阿贝斯？又来到现实了吧？没人呢。说起来，当时也是在这里被阿贝斯追上。哎呀，真是魔怔了。虽然有同意阿贝斯来我的世界，但穿越这种事怎么可能这么紧？追上我的那个大雷，不，或许已经不一样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属于我的阿贝斯，所以是杀了我还是拥抱我，交由你来做决定。 现实的，穿越成家常便饭了。 王子， 阿贝斯，会是哭了吧？无血无泪的怪物，哭起来却像是个孩子。 王子， 那时的我，脑海中只剩下了这句话。 行了， 先跟我回家吧。 回家。我本来以为我和阿贝斯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牛奶好喝吗？ 王子做的饭真好吃。 王子真是不小心啊，想和王子一直在一起。 谢谢，很久没人对我这么好了。 王子咬过的冰淇淋更甜。 玉芝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 你又想对我做什么？ 从今往后，你就要听我的命令。 来一起做点有趣的事情吧。 传来一记警报，被杀意锁定在死角，谁宣告登场？ 桥头上圣经情似有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，渴求被释放，欲望缠绕，越挣扎越无处逃，生死之间发烫，灼伤每一个拥抱，点燃无尽疯狂，并肩寒战，心念化作彼此锋芒，斩断末日循环，长夜中